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345集，箱子里的道具有时能抵挡马戏团团长的追杀，有时又是攻击性一般的普通武器，有好有坏，格雷亚始终没能追上他们。又是一个箱子，唐默低头说出箱子上的绕口令，他打开箱子。 道具，诺亚最喜欢用的泡泡浴，拥有者唐默，品质一般，等级二级，攻击力五，功能大力揉搓这块沾着泡沫的海绵，搓出泡泡，触碰泡泡可进入泡泡。限制，海绵只能使用一次，泡泡的效果为三分钟，时间到自动消失。备注，诺亚每天都洗得香喷喷的，他的妻子并不懂自己的丈夫每天洗得香喷喷的再出门，到底是要去见谁？ 唐默眼睛一亮，他快速地揉起这团海绵，海绵很快被他揉出一个泡泡。唐默拉起傅文铎的手触碰泡泡，只听啪嗒一声，好像泡泡破碎的声音，傅文铎整个人被吸进泡泡。巨型泡泡包裹着傅文铎，一边撞击墙面，一边快速滑动，速度比他们自己逃跑要快上一倍。唐默也赶紧把自己装进泡泡，两人以泡泡做交通工具，很快就甩开了格雷亚。唐默转过头，看到金发弟弟人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他停在原地，静静地看着自己和傅文铎，似乎是觉得追不上了。格雷亚沉默地看了他们一会儿，接着按下礼帽，嘴角微微勾了勾，转身向回跑。唐默松了口气，泡泡效果消失，唐默二人继续在黑暗的迷宫中摸索。一路上他们收集到了许多道具，有诺亚的牙刷、诺亚的指甲剪、诺亚的头发，甚至还有诺亚穿过的内裤。他们小心翼翼地在迷宫里走着，一旦听到怪物的脚步声就赶紧躲起来，等对方离开再现身。唐默发现他们遇到黑箱子的频率越来越高，碰到的怪物也越来越少。走了大约半个小时，唐默停住脚步，凝神听了一会儿。你听到什么声音了吗？傅文铎听了片刻，猛地停步。水声。那水声越来越响，起初不静心听根本听不见，现在哪怕两人在奔跑，也能听出一道淅淅沥沥的流水声。唐默心中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他总觉得这水声有哪里不对。这时两人拐了个弯，又碰到一个箱子。之前他们被格雷亚追的时候跑半天才能看到一个箱子，现在走两步就能见到一个箱子，箱子多得数不胜数。唐默走上前去想拿箱子，傅文铎忽然说，不好。唐默扭头看他，傅文铎说，马戏团团长是因为追不上我们才跑的。唐默愣住，他想了想，睁大双眼，他是觉得我们必死，所以才没有再来追我们。是什么东西让他觉得我们俩肯定会死，根本不需要他动手。 两人凝视对方，下一刻异口同声地说， 无法离开迷宫。 唐默从背包中取出一张大白纸，他用笔在右上角标出一个星号标记，接着从星号开始向下方画出一条直线。 假设以1:5万的比例把我们刚才走的路线大致画出来，我的记忆力大约能记住5分钟的路程，你呢？ 傅文铎接过纸笔，在唐默画完的路线上再继续画下去。 我大约也能再记5分钟。 迷宫这种东西对普通人来说身在其中根本找不出方向，但对唐默 尤其是傅文铎这种经常在野外出任务、空间感极好的人来说，所有的迷宫不过是角度与长度的交叠。知道自己每一个弯转过的角度大小，再记住所走距离，就可以估算出走过的路线，画出一张迷宫地图。傅文铎画好后，两人低头看着这张白纸。 我们目前没有走过回头路，按照常理说，应该在远离迷宫的中心，向出口靠近。 傅文铎看着这张地图， 每个迷宫都有一个特征，越靠近中心位置，拐角会变多，走廊的长度也会变短，因为圆心辐射，向外长度更大，所以，我们确实是在远离迷宫中心。 这下唐默更加不明白， 那我们确实在走向出口。 傅文铎定定地看着这张图，下一秒他抬起头， 这个迷宫的出口是在外侧。 唐默身体一顿， 你的意思是？ 傅文铎说， 他的出口或许是在正中央。 水声越加急促，从最开始的机不可闻，到现在几乎萦绕在每个玩家和黑塔 BOSS 的耳边。唐默和傅文铎明白了自己所处的位置和情况后，两人没浪费时间，拿起地上的箱子转身便向回走。走到一半，唐默拉住傅文铎，傅文铎转头看他。唐默思索道， 如果说迷宫出口是在中心，那为什么这些箱子越往外反而越多？玩家要是一心想找到出口，就很难拿到这些箱子，那这些箱子放在这的目的是什么？ 他抬头看着傅文铎，不知为何，唐默和傅文铎都觉得这情况有些似曾相识。出口在地图的中心，所有玩家都向中心汇聚，可是道具却好像星空辐射，越向外越多，越往里反而越少。再加上里面的玩家多，想从里面抢到箱子就更不容易。这种游戏唐默好像在哪儿见过。忽然，两人惊讶地互视一眼，一个非常红火的游戏名字出现在两人的脑海中，吃鸡。另一边，娃娃脸青年奋力向前奔跑，他的身后是一头穿着粉色小羊群的狼外婆，一人一狼保持的距离实在太过巧妙，狼外婆的速度在第一阶梯黑塔 BOSS 中是最慢的，可他的最慢就是白若瑶的极限。白若瑶努力逃跑，确实不能被狼外婆追上，可是这个时候他忽然有点希望这只狼外婆能跑得再快点，干脆抓住自己好了。要是这家伙速度再快点，压根不给他希望，他也不需要跑半个小时之久了。体力的消耗在所难免，白若瑶的速度渐渐下降，狼外婆却不受影响。眼看狼外婆就快追上白若瑶，娃娃脸青年已经翻手从袖中取出两把银色蝴蝶刀，突然两道急促的脚步声从不远处传来，白若瑶警惕地抬起头，双眼冰冷地看着前方。当他看清来人后，白皙的娃娃脸划出一个巨大的角度，他开心地挥手说， Hello, dear, 这么巧碰上了哟。 穆回雪好不容易甩开圣诞老人，一抬头看见白若瑶，眉头微微皱起。等他再看见追在白若瑶身后的狼外婆， 靠。 穆回雪和安德烈都认识狼外婆，他们在看见对方的那一刻扭头就跑。白若瑶笑眯眯地说， 刚见面就要走，弟儿等等我呀。 白若瑶压根不觉得自己是个麻烦，他开心至极地把狼外婆往穆回雪和安德烈的方向引。三人被狼外婆追得不断逃跑，忽然跑到一个死角，穆回雪和安德烈齐齐回头。白若瑶看到他们两人为自己探明道路，笑眯眯地喊道， 谢谢哦。 接着转了个弯，跑进另一条走廊。这一下换成白若瑶一个人跑在最前面，穆回雪和安德烈跑在第二位，最后是狼外婆。这场追逐战持续了十分钟。原本穆回雪和安德烈心想，狼外婆只有一个，他追白若瑶的话就追不了自己。可白若瑶这混账根本不给两人甩掉他的机会，他深知自己单独撞上狼外婆只有死路一条，所以疯狂地缠着穆回雪不让他走。终于三人被狼外婆逼进一个死角， 狼外婆狠狠地咬了一口手里抓着的人类断裂的手臂，阴险地笑道： 还跑吗？ 穆回雪解开腰间的长鞭，看着狼外婆，无奈地叹了口气。安德烈握紧双拳，随时准备进攻。白若瑶跑到两人的身后躲着，被穆回雪一鞭子抽了出来。白若瑶眨眨眼，正准备说话，穆回雪微微一笑： 哼，Fly， 你敢趁我们对付狼外婆的时候逃走，离开这个游戏，我杀了你！ 白若瑶愣了一瞬，看着穆回雪笑着的脸庞，他思索了一下被对方追杀的后果和被狼外婆击败放弃这个游戏的后果。娃娃脸青年委屈地摊摊手： 谁说我要逃了？ 安德烈说：我也会杀了你。白若瑶嗤笑道： 切，先学好你的中文再和我说话。 三人各自拿起武器，默契地看了对方一眼，一起冲向狼外婆。狼外婆优雅地拔出自己的粉色小阳伞，羞赧地遮住自己的血盆大口： 这么多人一起欺负一个淑女，可不是绅士的行为。 嘴上说着柔弱的话，这小阳伞打开后，轰的一声砸向穆回雪的鞭子，将鞭子拍到墙上。穆回雪手腕一动，收回鞭子，很快再上。安德烈怒吼着挥舞双拳，一拳拳砸向狼外婆。狼外婆打开小阳伞，旋转伞面，安德烈的拳头砸在伞面上，被舞动的伞面卸开力道。一伞开，防御如磐石；一伞闭，攻击强悍如虎。同样的小阳伞，狼外婆手里的这把很明显比唐末的要强悍许多，至少是稀有品质。白若瑶身形灵巧，穆回雪擅长远攻，安德烈近身肉搏，三人一起动手，终于让狼外婆露出一个破绽。白若瑶的想法是趁机逃走，她高喊一句： 走！ 穆回雪也有此意，和她一起逃开。谁料安德烈却老老实实地攻上了狼外婆的破绽。穆回雪一愣，等他回过神时，已经咬着牙帮着安德烈再攻上去。白若瑶跑了十几米，见状双眼一眯，他嘁了一声，也返回头攻上来。三人将狼外婆压着打，逼到墙角。狼外婆怒吼一声： 你们这群该死的臭人类！ 三人顿觉不妙，只见狼外婆猛地扔开小阳伞，四脚朝地。她愤怒地吼叫着，发出刺耳的嚎叫，身上的粉色小羊群被暴起的肌肉节节撑断。穆回雪惊讶地说： 不好，他最强的不是那把伞，是他的身体。 作为一个淑女，狼外婆的小羊伞便是她最强的武器。可是黑塔世界的每个居民都知道，只要狼外婆还是个淑女，那就一切安全。当她不再当淑女时，连圣诞老人都不敢看这个可怕的母狼一眼。狼外婆怒吼着冲上来，双爪攻向白若瑶。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